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09，禁忌31，安皇帝甲。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，帝加元符，改元，以左仆射王寻为尚书令，领军将军王国宝为左仆射，领选仍加后将军丹阳尹，会稽王道子悉以东宫兵配国宝，实领之。演范阳王德求救于秦，秦兵不出，夜中凶惧。贺赖卢自以魏王归之旧，不受东平公仪节度，由是与仪有隙。以司马丁建因与德通，从而构建之，设书入城中言其状。甲辰，封埋昼会，赖卢营有火，建言于仪曰：“赖卢烧营为便矣。”仪以为然，引兵退。赖卢闻之，亦退。见率其众亦得降，且言宜失劳可击，得遣贵阳王镇、南安王清率计7000追击魏军，大破之。殷主保使左卫将军穆于腾攻柏陵，杀魏所置守宰。王建等攻信都，60余日不下，士卒多死。庚申，魏王归自攻信都。壬戌夜，燕宜都王奉于城奔中山，癸亥，信都降魏。梁王光以西秦王前归朔反复，举兵伐之。前归群下请东奔成纪以避之。前归曰：“君之胜败在于巧拙，不在众寡。光兵虽众而无法，其地言勇而无谋，不足惮也。且其精兵尽在言所，言败光自走矣。”光君于长醉，遣太原公纂等率部骑30000攻金城，前归率众20000救之。未至，纂等拔金城。广又遣其将梁公等以甲卒10000出阳武下辖，与秦州刺史莫义干攻其东。天水公言以福罕之众攻临洮、吴使、河关，皆克之。前归使人代言云：“前归众溃奔成纪。”言欲引轻骑追之。司马耿志谏曰：“前归勇略过人，安肯望风自溃？前破王广阳定，解雷师以诱之，今告者势高色动，待必有奸，以整阵而前，使部骑相主，似诸军必急，然后击之，无不克矣。”言不从，进与前归御，言战死。至与将军江显收散卒，还屯福罕。广义引兵还孤臧，突发乌孤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西平王，大赦，改元太初，置兵广武，攻梁津城，克之。梁王光遣将军窦苟伐之，战于街亭，梁兵大败。殷主保闻魏王归攻信都，出屯深泽，遣赵王林攻阳城， 杀守兵300。保西出珍宝及工人，募郡国群盗以击魏。二月乙巳朔，归还屯阳城。莫跟兄子丑提为兵州监军，闻其叔父降焉，拒诛，率所部兵还国作乱，归欲北还，遣其国相涉言求和于焉，且请以其地为质。保闻未有内难，不许，使冗从仆射兰真则归父恩，悉发其众不足12万，计37000，屯于曲阳之博寺，营于呼沱水北以邀之。丁丑，魏军至，营于水南。保前师夜祭，募勇敢10000余人袭魏营。保镇于营北，以为之援。募兵因风纵火，急击魏军。魏军大乱，归惊起，弃营险走。燕将军启特真率100余人至其帐下，得归衣靴。继而募兵无故自惊，互相着射，归于营外望见之，乃击鼓收众，左右及中军将士稍稍来及，多部火炬于营外，纵骑冲之，募兵大败，还复保镇。保引兵复渡水北，勿寅为整众而至，与燕相持，燕军夺气，保引还中山，魏兵随而击之，燕兵屡败。保惧，弃大军，率计20000奔还。时大风雪，冻死者相枕。保恐为魏军所及，命士卒皆弃袍帐兵器10000，寸刃不返。焉知朝臣将卒降魏及为魏所戏虏者甚众。先是，张衮常为魏王归言燕秘书见崔逞之才，归得之甚喜，以逞为尚书，使录36曹，任以正事。魏军士有自博嗣王归者，言大军败散，不知王处。到过晋阳，晋阳守将封真因起兵攻兵州刺史曲阳侯素颜，素颜击斩之。南安公顺守云中，闻之，欲自赦国事。床将待人莫提曰：“此大事不可轻耳，以审待后问，不然为祸不细。”顺乃止。顺，石义坚之孙也。贺兰部率傅立卷，何林部率逆务尼，河西部率赤奴根，皆举兵反。顺讨之，不克。归遣安远将军宇越率万骑还讨3部，皆平之，国人乃安。归欲抚慰心腹，深悔三合之诛。素颜作讨反者杀戮过多，免官，以西牧为兵州刺史。牧与东秦主兴叔逞顿首，与之军礼，兴怒，以告归，归谓之杀牧。己卯夜，燕尚书郎穆于浩谋弑燕主保，立赵王林，不克，斩官出奔魏。林由是不自安。 三月，燕以仪同三司武乡张崇为司空。初，燕清河王会闻魏军东下，表求赴难，燕主保许之。会初无去意，使征南将军库入官委，建威将军于崇将兵5000为前锋，崇松之子也。韦等顿卢龙近百日，无食，但马牛且进，会不发。保怒，累召窃责，会不得已，以制行简练为名，复留月余，使道路不通。委欲使清军前行通道，真未强弱，且张声势，诸将皆未必不欲行。于崇愤曰：今巨寇滔天，京都威逼，匹夫游丝致命以救君父，诸君贺国宠任而更牺牲乎？若社稷倾覆，臣节不立，死有余辱，诸君安居于此，崇请当之。为喜，简己部骑500人，崇进至渔阳，欲为千余骑。崇谓其众曰：彼众我寡，不击则不得免，乃鼓噪直进。崇首杀10余人，未计溃去。崇亦引还，斩首获生，据言敌中阔狭，众心稍振。会乃上道徐进，是月始达蓟城。魏为中山祭酒，城中将士皆似出战。征北大将军龙言于宝曰：社规虽屡获小利，然顿兵经年，凶势举阻，士马死伤太半，人心思归，诸不理解，正是可破之时也。加之举城私愤，若因我之锐，成彼之衰，往无不克。如其持重不绝，将卒气丧，日益困逼，嗜酒便生，后虽欲用之，不可得也。保然之。而魏大将军林每举其意，龙成列而霸者，前后硕似。保使人请于魏王归，欲还其地孤，隔长山以西，皆与魏以求和。归许之，继而保毁之。即有归如卢奴，辛亥复为中山。燕将士数千人，举自请于保曰：今坐守穷城，终于困毙，臣等愿得一出乐战，而陛下美意之，此为坐自摧败也。且受为历时，无他其变，徒望积酒寇贼自退。今内外之事强弱悬绝，彼必不自退名矣，宜从众一决。保许之。龙退而乐兵，召诸参佐谓之曰：皇威不振，寇贼内侮，臣子同耻，亦不顾生，仅幸而破贼，即还故善。若其不幸，亦使无志节获斩。卿等有北见无母者，未无到此情也。乃披甲上马，一门四命。临复故执宝，众大愤恨，龙涕泣而还。是夜， 临以兵劫左卫将军北地王京，使率进兵试报，京以义拒之。临怒，杀京，出奔西山，以丁陵于众。于是城中人情震骇，保不知临所知，以清河王惠军在进，恐临夺惠军，先据龙城。乃赵龙及票骑大将军农谋去中山，走保龙城。龙曰：“先帝至封沐雨已成中兴之业，崩位积年而天下大坏，岂得不为之辜负也？今外寇方盛而内难复起，骨肉乖离，百姓一聚，诚不可以拒敌，北迁旧都亦是之宜。然龙川地狭民贫，若以中国之意驱足其中，复朝夕望有大功，此必不可。若节用爱民，务农训兵，数年之中公私充实，而赵魏之间厌苦寇暴，民思焉得，庶几反沛，克复故业。如其未能，则凭险自固，有足以悠游养锐耳。”保曰：“轻言尽礼，朕亦从轻意耳。”辽东高府善卜事，素为龙所信后，私谓龙曰：“殿下北行，终不能达，太妃亦不可得见。若使主上独往，殿下潜留于此，必有大功。”龙曰：“国有大难，主上蒙尘，且老母在北，吾得北守而死，犹无所恨，请是何言也？”乃遍召辽左，问其去留。为司马鲁公参军成吉愿从，余皆欲留，龙并听之。农部将古惠归说农曰：“城中之人皆射归三合所杀者父兄子弟，气血踊跃，欲与魏战，而为魏军所役。今闻主上当北迁，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，以与魏战，死无所恨。大王幸而留此，以负众望，击退魏军，抚宁积淀，奉迎大驾，亦不失为忠臣也。”农欲杀归而惜其财力，谓之曰：“彼如此以忘生，不如就死。”仁子夜，保与太子策、辽西王农、高阳王龙、长乐王胜等万余骑出赴会军。河间王熙、渤海王朗、柏陵王建皆诱，不能出城。龙还入迎之，自为备城，俱得免。燕将王臣等降魏，乐浪王会、中书侍郎韩范、员外郎段宏、太史令刘琦等率公骑300奔夜。中山城中无主，百姓惶惑，东门不闭。魏王归欲夜入城，冠军将军王建志在掳掠，乃言恐士卒盗府库物，请赐名旦，归乃止。掩开封攻降，从保不成，城中立以为主，闭门据守。归尽众攻之，连日不拔。使人登朝车，临城谕之曰：“ 慕容宝以弃汝走，汝曹百姓空自取死，欲谁为乎？”皆曰：“群小无知，恐负如三合之众，故苟延寻月之命耳。”归故王建而拓其面，使中领将军长孙肥、左将军李立将三千骑追保至范阳，不及，破其心肠术而还。贾银尊皇太后李氏为太皇太后。戊午，立皇后王氏。燕主保出中山，与赵王林寓于天城。林不意保至，惊骇，率其众奔蒲阴，复出屯望都。土人颇攻击之。慕容祥遣兵掩击林，获其妻子。林脱走入山中。贾银保至济，殿中亲近散亡略尽，为高阳王龙所领数百骑为宿卫。清河王会率骑卒二万迎于济南。保怪会容止样样有恨色，密告龙及辽西王农。农龙惧曰：“会年少，专任方面，习交所至，岂有他也？臣等当以礼责之。”保虽从之，然由赵解会兵以属龙，龙故辞，乃减会兵分给农龙。又遣西河公库入关济，率兵三千驻守中山。丙辰，保进徙冀中府库，北驱龙城，为石河头引兵追之。戊午，即保于下千泽。保不欲战，清河王会曰：“臣辅教士卒，为敌是求，今大驾蒙尘，人思效命，而鲁敢自送，众心愤愤。”兵法曰：“归师勿恶。”又曰：“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今我皆得之，何患不克？若其舍去，贼必成人，或生于变。”保乃从之。会整阵与卫兵战，农龙等将南来计冲之，卫兵大败，追奔百余里，斩首数千级。龙又独追数十里而还，为故吏刘台志书杨求曰：“中山城中积兵数万，不得斩无益，今日之劫令人遗恨。”因慷慨流涕。会祭拜卫兵，今狠滋甚，龙屡训责之，会亦愤会。会以农龙皆长镇龙城，属尊卫众，名望速出己右，恐至龙城权政不复在己，又知中无为嗣之望，乃谋作乱。幽平之兵皆怀惠恩，不乐蜀二王，请与保曰：“清河王勇略高士，臣等与之视同生死，愿陛下与皇太子诸王留济公，臣等从王难解京师之围，还迎大驾。”保左右皆误会，言与保曰：“清河王不得为太子，神色甚不平，且其才武过人，善收人心。陛下若从众请，臣恐解围之后必有未折之事。”保乃谓众曰：“ 道通年少，才不及二王，岂可当专征之任？且朕方自统六师，仗会以为羽翼，何可离左右也？众不悦而退。左右劝保杀会，侍御史求尼归闻之，告会曰：大王所事者富，富以意图，所仗者兵，兵以去守，欲于何所自容乎？不如诸二王废太子，大王自处东宫，兼将相之任，以匡复社稷，此上策也。会犹豫未许。保谓农龙曰：管道通志去，必反无疑，宜早除之。农龙曰：今寇敌内侮，中土纷纭，社稷之危有如累卵，会镇抚旧都，远赴国难，其威名之重，足以震动四邻，逆状未张而拒杀之，企图伤父子之恩，亦恐大损威望。保曰：会逆志已成，卿等辞数不忍早杀，恐一旦为变，必先害诸父，然后即无，至时误悔自负也。会闻之，亦惧。夏四月癸酉，保宿广都黄鱼谷，会遣其党求尼归、吴体染干，率壮士二十余人，分道袭农龙，杀龙于帐下。农披重疮，执求尼归，逃入山中。会以求尼归被执，事中显发，乃夜议保曰：农龙谋逆，臣已除之。保欲讨会，扬为好言以安之曰：吾故疑二王久矣，除之甚善。假虚，但会立帐言备，乃引道。会欲弃龙丧，于崇涕泣故请，乃听在随君。农出自归，保喝之曰：何以自负也？命执之。行十余里，保顾召群臣食，且一农醉，会就坐。保慕魏军将军穆于腾使斩会，伤其手不能杀，会走赴其军，勒兵攻保。保率数百骑驰二百里，捕食至龙城。会遣骑追至石城，不及。已亥，会遣求尼归攻龙城，保夜遣兵袭击，破之。会遣使请诸左右佞臣，并求为太子，保不许。会尽收剩余弃服，以后宫分几将帅，属至百官，自称皇太子，录尚书事，引兵向龙城，以讨穆于腾为名。丙子，顿兵城下。保临西门，会乘马遥与保语，保则让之。会命军士向保大造以耀威，城中将士皆愤怒，向穆出战，大破之。会兵死伤太半，走还营。侍御郎高云夜率敢死士百余人袭会军，会众皆溃。会将十余骑奔中山，开封公降杀之。保杀会母及其三子。丁丑，保大赦，凡与会同谋者皆处罪，复旧职， 论功行赏，拜将军封侯者数百人。辽西王农骨破陷脑，保手自果疮，进而获计，以农为左仆射，寻拜司空，领尚书令。余崇初自归，保加其中，拜中间将军，十点宿卫，赠高阳王龙司徒，谥曰康。保以高云为建威将军，封西阳公，阳以为子。云高沟离之支属也。燕王晃破高沟离，徙于青山，由是视为燕臣。云臣后寡言，时人莫知。为中尉将军长乐冯拔齐其制度，与之为友。拔复合，使西燕主勇为将军，勇败，徙合龙。仆射王国宝、建威将军王旭、依附会稽王道子，纳贿穷奢，不知计及。误王公因重刊，劝道子裁损其兵权，中外汹汹不安。公等各善甲乐兵，表请北伐。道子疑之，诏以盛夏防农，惜时解言。公前时与众刊谋讨国宝等，桓玄以事不得志，欲假众刊兵士以作乱，乃说众刊曰：“国宝与君诸人素以为对，为患相避之不速耳。今既执大权，与王旭相表里，其所回意无不如志。小伯居原旧之地，未必敢害之。君为先帝所拔，超居方任，人情皆以君为，虽有私志，非方伯才。彼若发诏征君为中书令，用因计为荆州，君何以处之？”众刊曰：“忧之久矣，即将安出。”玄曰：“小伯即务深志，君宜前与之约，兴晋阳之甲，以除君侧之恶。东西齐举，玄虽不孝，愿率荆楚豪杰，贺歌先驱，此桓文之勋也。”众刊欣然之，乃外结雍州刺史西辉，内与从兄南蛮校尉纪、南郡相陈留将计谋之。纪曰：“人臣当各守职分，朝廷是非岂藩平之所至也？晋阳之事不敢预闻。”众刊故邀之。纪怒曰：“吾进不敢同，退不敢易。”纪亦极言其不可。纪恐纪即祸，余作何解之？纪曰：“大丈夫何至以死相挟也？将仲元行年六十，但未获死所耳。”众刊惮其坚正，以阳泉期待之。朝廷闻之，征纪为御史中丞。纪遂称散发辞位。众刊王醒之，谓纪曰：“兄病殊为可忧。”纪曰：“我病不过身死，汝病乃当灭门，以身自爱，勿以我为念。”西辉亦不肯从。众刊疑未决，会王公使至，众刊许之，公大喜。贾诩， 公上表罪状国宝，举兵讨之。初，孝武帝委任王寻，及帝暴崩，不及受故命。寻一旦失势，寻末而已。丁丑，王公表至，内外戒严。道子问寻曰：“尔番作逆，请知之乎？”寻曰：“朝政得失，寻福之欲，王因作难，何有可知？”王国宝惶惧，不知所为，遣数百人戍竹里，夜遇风雨，各散归。王旭水国宝缴项王之命，召王寻车印杀之，以除实望。因携军相发兵以讨二番，国宝许之。寻印至，国宝不敢害，更问计于寻。寻曰：“王因与卿素无深怨，所敬不过势力之间耳。”国宝曰：“将曹爽我乎？”寻曰：“是何言语？请宁有爽之罪，王孝伯岂宣帝之仇也？”又问计于印。印曰：“喜桓公为寿阳，迷食乃克，今朝廷遣军，攻必成守，若京口未拔而上流掩制，君将何以待之？”国宝犹惧，遂上书解职，意却待罪。继而悔之，诈称诏复其本官。道子暗诺，欲求姑息，乃委罪国宝，遣票骑咨议参军乔王尚之收国宝赴廷尉。尚之田之子也。甲申，赐国宝死，斩续于市，遣使一公，深谢千师。公乃罢兵还京口。国宝兄侍中凯、票骑司马于并请解职。道子以凯于与国宝一母有素不协，皆事不问。戊子，大赦。殷仲堪虽许王公，犹豫不敢下，闻国宝等死，乃使抗表举兵，遣杨全期屯巴陵。道子以书指之，仲堪乃还。会稽世子元显年十六，有俊才，为侍中，遂道子以王因终必为患，请前为之备。道子乃拜元显征虏将军，以其卫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。魏王归以军食不济，命东平公仪去邺，徙屯巨鹿，积租阳城。慕容祥处部族六千人，四箭袭魏诸屯，鬼击破之，斩首五千，生擒七百人，皆纵之。初，张掖卢水湖居渠罗球，匈奴居渠王之后也，是为部帅。梁王光以罗球为尚书，从光伐西秦，及吕岩败死，罗球帝三河太守屈周谓罗球曰：“主上荒冒信谗，今军败将死，正其猜忌智勇之时也。吾兄弟必不见容，与其死而无名，不若勒兵向西平，出条调，奋臂一呼，凉州不足定也。” 罗求曰：“诚如汝言，然吾家是以忠孝著于稀土，宁使人负我，我不忍负人也。”光果听谗，以败军之罪杀罗求及屈周。罗求弟子蒙逊雄杰有策略，涉猎书史，以罗求屈周之丧归葬。诸部多其族音，会葬者凡万余人。蒙逊哭谓众曰：“吕王昏荒无道，多杀不孤，吾之上士虎视何息，今欲与诸部许二父之耻，复上士之业，何如？”众咸称万岁，遂结盟起兵，攻梁临松郡，拔之，屯据金山。司徒左长史王欣导之孙也，以母丧居吴。王公之讨王国宝也，板心行吴国内史，使起兵于东方。新使前吴国内史于孝孚等入吴兴、义兴等，召募兵众，负者万计。未几，国宝死，公罢兵。孚新去职，返丧孚。新以起兵之计，诸异己者颇多，事不得止，遂大怒，不成功命，使其子泰将兵伐攻。兼于会稽王道子，称公罪恶，道子以其奸送公。五月，公遣司马刘牢之率5000人击泰，斩之。又与辛战于曲阿，众溃，辛单骑走，不知所在。收于孝府下廷尉，以其父谭有功，免为庶人。掩库入关蓟入中山，与开封公祥相攻，祥杀蓟，尽灭库入关氏。又杀中山尹伏魔，夷其族。中山城无定主，民恐魏兵乘之，男女结盟，人自为战。贾臣魏王归罢中山之围，旧谷河间，都诸郡一租。贾银以东平公仪为骠骑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掩豫、雍京、徐阳六州牧，左丞相，封魏王。慕容祥自谓能却魏兵，威德以振，乃即皇帝位，改元建始，置百官，以新平公可足浑谈为车骑大将军、尚书令，杀拓跋孤以固众心。夜中官署劝范阳王德称尊号，会有自龙城来者，知燕主宝犹存，乃止。梁王光遣太原公纂将兵及居渠蒙逊于葱谷，破之。蒙逊逃入山中。蒙逊从兄南城为梁将军，闻蒙逊起兵，亦合众数千屯乐观。酒泉太守垒城讨南城，兵败，城死。南城进攻建康，遣使说建康太守段业曰：“吕氏正衰，权臣善命，行杀无常，人无容处，一州之地叛者相望，瓦解之行昭然在目，百姓傲然，无所依附。辅君奈何以盖世之才，欲立忠于垂亡之国？ 南城等既倡大义，欲驱府军抚临彼州，使涂炭之余蒙来苏之会，何如？也不从。相持二旬，外就不至。郡人高魁、史会等劝业从南城之请，也素与梁世忠、房轨、仆业王祥不平，俱不自安，乃许之。南城等推业为大都督、龙骧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建康公，改元神喜，以南城为辅国将军，委以军国之任。蒙逊率众归业，业以蒙逊为镇西将军。光命太原公纂将兵讨业，不克。六月，西秦王前归征北河州刺史彭熙念为镇卫将军，以镇西将军乌鸿破光为河州牧，定州刺史狄温为兴晋太守，镇扶罕。秋七月，慕容祥杀可族魂坛，祥嗜酒奢淫，不恤市民，行杀无度，所诛王公以下500余人，群下离心，城中饥窘。祥不听民出财旅，死者相枕，举城皆谋迎赵王林。祥前辅国将军张襄率5000余人都租于长山。林自丁陵入湘军，前袭中山，城门不闭，直降斩之。林遂称尊号，听人四出财旅，人既保，求与未战，林不从，稍复穷馁。魏王归军鲁口，前长孙肥率计7000袭中山，入其府。林追至沽水，为魏所败而还。八月丙寅朔，魏王归徙军长山之九门，军中大疫，人畜多死，将士皆思归。归问议于诸将，对曰：“在者才14、15。”归曰：“此故天命，将若之何？四海之民皆可为国，再无所以欲之耳，何患无民？”群臣乃不敢言。前辅军大将军略阳公尊袭中山，入其府而还。焉以辽西王农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司马、录尚书事。梁散骑常侍太常西平郭伦善天文术数，国人信重之。会荧惑守东井，伦谓仆业王祥曰：“梁之分也，将有大兵，主上老病，太子暗弱，太原公凶悍，一旦不会，祸乱必起。吾二人久居内要，彼常切齿，将为诸首矣。田胡王启基部落最强，二院之人多起旧众，吾欲与公举大事，推启基为主，二院之众尽我有也，得成之后徐更易之。”祥从之。伦夜以二院之众烧红范门，使祥为内应，是谢祥被诛。伦遂据东院以叛，民间皆言圣人举兵，事无不成，从之者甚众。梁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讨伦，纂将还， 诸将皆曰：“段业必聂君后，以前师业发。”纂曰：“业无雄才，平城自守。若前师业去，士卒张其气势耳。”乃遣使告业曰：“郭伦作乱，吾今还都，卿能决者，可早出战。”于是引还，业不敢出。纂司马杨统为其从兄还曰：“郭伦举事，必不虚发。吾欲杀纂，推兄为主，西袭吕鸿，据张掖，号令诸郡，此千载一时也。”桓怒曰：“吾为吕氏臣，安享其禄，威不能救，岂可复增其难乎？吕氏若亡，吾为鸿言矣。”统治番河，遂叛归伦。鸿纂之弟也。纂与西安太守石元良共击伦，大破之，乃得入孤臧。伦得光孙八人于东苑，即拜而会，悉投于封上，知分解解，饮其血以蒙众，众皆眼目。良人张杰、宋生等召集戎夏三千人，返于修图城，与伦共推梁后将军杨轨为盟主。轨略阳低也。将军程召见曰：“卿弃龙头而从蛇尾，非计也。”轨不从，自称大将军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。纂击破伦将王斐于城西，伦兵势渐衰，遣使请救于突发乌孤。九月，乌孤使其弟骠骑将军利禄孤率骑五千赴之。秦太后佘氏族，秦主兴哀悔过礼，不亲庶政。群臣请依汉魏故事急葬急疾。尚书郎李松上书曰：“孝治天下，先王之高事也。宜尊圣性，以光道训。祭葬之后，素服临朝。”尹伟伯曰：“松矫常乐礼，请复有司论罪。”兴曰：“松忠臣孝子，有何罪乎？其亦从松意。”鲜卑薛伯叛秦，秦主兴自将讨之，伯败，奔莫义干，莫义干直送之。秦炫世南姚买德谋士秦主兴，不克而死。秦主兴入寇胡城，弘农太守陶仲山、华山太守董迈皆降之，遂至陕城，进寇上洛，拔之。遣姚崇寇洛阳，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庸，崇攻之不克，乃徙流民二万余户而还。武都堤、屠飞、旦铁等据方山以叛秦，兴遣姚绍等讨之，斩飞铁。兴勤于政事，严纳善言，京兆杜锦等皆以论事得显拔，天水江刊等以儒学见尊礼，几世黄门侍郎古承贤等以文章参机密，显刚戒雅正，以封教为己任。京兆为高莫阮籍之为人，居母丧，弹琴饮酒，显闻之而泣，持剑求高， 欲杀之，高惧而逃匿。中山积甚，慕容麟率二万余人出据新城。甲子会，魏王归进军攻之。太史令朝崇曰：“不及。”喜昼以甲子亡，谓之吉日，兵家祭之。归曰：“昼以甲子亡，周武不以甲子兴乎？”崇无以对。冬十月丙寅，麟退祖沽水。甲戌，归与麟战于一台，大破之，斩首九千余级。麟与数十骑持取妻子入西山，遂奔业。甲申，未克中山，引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。张襄李陈先尝降魏，复亡去，归入城，皆射之。得因喜受图书，府库珍宝以万数，颁赏群臣将士有赐。追谥帝姑为秦闵王，法慕容降冢，斩其尸。收杀孤者高霸成同，皆以五族，以大任错之。丁亥，遣三万骑就位王仪，将功业。秦长水校尉姚贞奔西秦，西秦王前归，以女弃之。河南鲜卑土默等十二部大人皆附于突发无辜。燕人有自中山至龙城者，言拓跋涉归衰弱，司徒德挽守邺城，会得表至，劝燕主保南还。保于是大减士马，将复取中原。遣鸿胪鲁遂策拜德为丞相、冀州牧，南下公侯牧守皆听承制封拜。十一月癸丑，燕大赦。十二月，调兵西极，戒严再顿，遣将军启伦南市行事。乙亥，慕容麟至邺，复称赵王，说范阳王德曰：“魏既克中山，将乘胜攻邺。邺中虽有蓄积，然城大难固，且人心匡惧，不可守也。不如南趋华台，阻河以待魏，四信而动，河北庶可复也。”使鲁阳王和镇华台，和垂之弟子也，亦遣使赢得，得许之。